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经典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的下半部分。新版粤剧《红楼梦》呢，创作于1999年，它对原版呢既有传承又有创新，被称为是展示上海文化风采的标志之作。新版《红楼梦》呢，由徐派传人钱惠丽和王派花旦单仰平担纲主演，表演上的颇有当年徐派和王派的神韵风采。 病忽然好的，以前小鬼子们过在一起也不怕什么，实际你看怎么样啊？啊， 老太太，以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结帮我生了妻，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，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你 哦。 这是那林姑娘啊， 是包丫头好，我的心里也就这样定了她。 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要是醉了了也故事，当心打落你们的粮料。呸！ 老太太，你可这…… 唉，啥包药正像放在写人设的那样。万一生出什么事来，这倒叫人难了啊！ 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 哦，你只管讲来。 这件事，这一股挑拨的法子 挑。 哦， 新人可用自觉的小牙关，得不用这是去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暖一把， 可是我暖不把 青天 喊了青天 啊， 喊了 竟要往哪里去呀？啊！ 我飞飞，我去帮你。 Thank you.

要温从些 啊， 啊 我知道、嗯、 林妹妹今天是中国道吉天上圣吉是地界成心满意的 像大漠的你

你好不叫我心痛啊， 哈哈哈哈。 thank you. 桥上立红尘 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君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 我是什么？你子君，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姑娘病重入上仙之语我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去，你那边是东方沉落一天雪，只听他很深呼 的要紧紧 听众朋友，经典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